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8月24号星期二，机动车尾号二和七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网红餐厅胖哥俩肉蟹堡被曝使用过期食材，市场监管部门将立案调查。 京城京市，北京中风险地区清零，今天凌晨最后两个封控小区解封。 北京排水集团升级启动一级响应，目前中心城区主要道路没有积水。 国内方面，南京地区四个火车站已开始发售开往北京等方向的列车车票。 复旦大学公布张文宏论文调查结果，写作不规范但不构成学术不端行为。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两面光的声明解释不了孟龙中外有别的疑惑。 八点钟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拜登提名新任美国驻华大使，我国外交部作出回应。 财经资讯，央行再次强调加大信贷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前科技，钟南山院士团队研究显示，国产灭活疫苗对德尔塔有效，总体保护率达59%。 旅游文化资讯，周佳敏、王浩将会担任东京残奥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下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因为被媒体曝光大量使用过期食材，隔夜死蟹来充当活蟹卖，知名连锁餐厅胖哥俩昨天是登上了黑榜的热搜。 胖哥俩蟹肉堡近几年呢是被很多人追捧为美食打卡地，在这家公司的官网上啊，食材新鲜被列为第一卖点。一组数据称，截至2020年底，这家品牌餐厅呢已经入驻全国130多个城市，拥有门店400多家，全年接待顾客达到3600万人次。 但事实呢并非像承诺的这样，六月底开始，新京报记者先后卧底进入胖哥俩肉蟹堡、北京凯德茂大峡谷店和和生汇店这两家由胖哥俩公司直接管理的合营门店。从记者拍摄的视频中当中可以发现啊，承诺现杀的活蟹其实呢是前一天已经宰杀好的隔夜蟹，而过期变质的土豆简单加工之后继续被送上餐桌，提前煮熟的肉品呢即使变了味儿也会留到第二天继续卖。500克一份的肉蟹堡，店家受益只给400多克。 在某个美食点评平台上呢，很多网友也是反映说，这个胖哥俩肉蟹堡食材不新鲜，比如说螃蟹有臭味儿，豆腐都发酸了，凤爪有腥味儿等等。也有不少网友说，就餐之后出现了腹泻和拉肚子等不适症状。 事件被曝光之后呢，昨天中午，杭州胖哥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发布声明说，针对媒体的报道，公司总部高度重视，已对涉事门店进行了停业整顿，公司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进行内部自查，并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检查，检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昨天，丰台区和朝阳区的两个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前往被曝光的门店开展执法检查，当场责令其立即自行停业整顿，对第三方平台进行下线处理，并且组织第三方检测公司现场抽检了鸡爪、还有螃蟹、葱油饼、土豆等等5个批次的食品原材料。下一步，两区市场监管局准备对其进行约谈，并且进行立案调查。 其实像这样的网红餐厅因为食品安全问题被曝光也并不是第一次了。 嗯， 就在不久之前，网红奶茶店奈雪的茶多家分店被曝光存在着蟑螂乱爬、水果腐烂、抹布不洗、标签不实等问题，而某艺人参股的火凤翔火锅也存在着销售变质的食材、生菜回收、重复使用、卤汤发酸等问题。 但是呢，可以看到在胖哥俩餐厅就餐后出现不适症状的顾客啊，这些人呢大多数都只是选择通过网络平台留言投诉，并没有进一步找商家去维权。那么面对如果说遇到食品安全的问题啊，我们消费者应该怎么做这样的问题，昨天晚上采访了我们的编辑采访了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维护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银律师葛友山，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分析。 消费者在日常生活当中维权比较难的地方就在于这个举证，这是个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因为每个人的消费或者这饮食这一块，他一天当中可能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食材或者方方面面的这种餐饮企业，在这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好保留好这个消费记录，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消费者如果是出现食品安全类的这样的一些纠纷的话，建议就是你比如说购买或者消费的一些依据保存好，有争议了之后可以首先跟经营者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话他可以去向消费者协会寻求调解，最重要的消费者还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如果接到消费者投诉的话，他会在第一时间启动调查程序，一般情况下是要求在30天之内给予这个处理结果。如果损害后果比较严重的话，涉及到人身的这个健康这一块受到损害了，那可以选择到法院起诉，要求经营者进行赔偿。因为我们国家法律现在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比如说这个不合法的食品的话，会有价格的10倍赔偿等等一系列的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是有。但是怎么样去实施这样的法律，需要一些更细化的操作规程，需要这监管机构更加强力的介入。希望在这个大众点评或者是某些平台上的这些点评出现线索的时候，主管机关应该主动介入，做前期的调查，以保护这个食品安全。定期的对一些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集中的检查，包括源头这一块，包括他对他的行业协会提出要求，他的诚信经营，这是一块。第二块就是对这些不良的经营者进行处罚，处罚完了之后给他上黑名单，给向消费者公示。 嗯。就像葛友山律师所说的啊，让咱们消费者自己去举证啊，自己去这个记录这些商家，的确有很多的困难哈。 是， 举证不方便，包括呢，很多人也怕费时间啊，懒得跟他们纠缠，有很多时候呢，就是干脆用脚投票。啊，这次吃的不舒服，下次干脆就不去了。 应该说我们全体的消费者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吧。 对， 就最后都自认倒霉了， 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过这样的啊感受。 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监管部门就需要强力出击了哈。昨天我们看到市场监管总局也召开了新闻通气会，公开了6起群众关注的食品安全案件查处情况。据通报呢，4月份以来，像小龙坎儿火锅店、蜜雪冰城奶茶店、华莱士快餐店、杨国福麻辣烫店等，都被爆出存在食品安全问题，而且这些店铺啊，也都是知名店铺， 是的， 所以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嗯，这个是最关键。你像我们有的时候为了果腹吧，路边小餐馆随意吃一口，最后吃的不舒服，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你这样的店都那么有名了，是不是？还出现这种问题，确实让人大跌眼镜。目前呢，市场监管总局协调地方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开展了核查处置，对涉事部门相应进行了吊销食品经营许可证、罚款、停业整顿等处罚。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将会以零容忍的决心，从严从快从重查处违法违规问题，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坚决消除食品安全的风险隐患。 嗯，当然要说的是，想要真正杜绝类似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啊，最重要的还是要靠餐饮企业自己的良心经营。这次市场监管总局点名的门店啊，大多呢也都是像知名企业、网红餐厅。而面对食客的喜爱，这些网红餐厅、知名企业更应该珍视自己的招牌，早日摆脱对营销噱头的依赖，努力通过货真价实的服务，在顾客群体当中赢得好的口碑，这样才能够让自己一直红下去。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京城京市，先来关注今天零点，经过21天封控管理的朝阳区望京街道国丰社区，在完成6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之后呢，正式解除封控。这也标志着受本轮疫情影响的北京封控管理场所全都清零。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郭征的报道。 0点整，在小区门内冒着大雨等待了许久的居民们欢呼着倒计时，小区大门打开，欢笑的人群涌了出来。 我们胜利了，我说明我们胜利了，其实也是为人民的安全所做的贡献吧。 每天日新月异的城市让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感受了，想去溜达一下。21天把小区的各个角落已经逛遍了，现在我们对小区了若指掌。 7岁的刘志远穿着雨披，手里拿着一个小蛋糕，垫着脚尖在人群中寻找妈妈王田的身影，这是他准备送给已经封闭18天的妈妈的礼物。王田是社区物业工作人员，8月6号进入小区参与服务保障，此时终于见到了儿子。 妈妈工作需要了，当时她也是那个不太接受，但是做了思想工作之后，还是比较支持我。业主家里报修啊，就是所有琐碎的事儿，只要找到我们，都会去上门去解决。还有就是一些独居老人的平时日常生活，有的时候我们也要主动去关心，尤其加上这疫情，买菜啊什么的会不会不方便，我们就需要帮老人去采购一些生活必要的用品。 宋先生和张女士是一对夫妻，在他们看来，21天的封闭管控虽然是个意外，但也给了两个人难得的长时间相处机会。宋先生紧紧搂着妻子，眼睛湿润了。 特别明显，真的，这种俩在家里边特别好。 对， 以前特别忙，没有时间在一块儿照顾孩子，我觉得真的也挺感谢这个机会。 正好这次碰上孩子的暑假，先跟爷爷奶奶出去玩去了，然后就我们两个人在家里，正好这21天还是对那个感情有增进。 还是真的挺有感动，也是人生一个经历啊。 国丰社区居家隔离的居民正式解封之外，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进行医学观察的居民也从24号0点开始陆续返回家中。21天的封闭管理期间，国丰社区累计解决群众诉求4000多件，运送物资约30万件次，500多名社工、志愿者和物业等工作人员不舍昼夜，保障封控小区的居民安康。社工崔宁告诉记者，小区虽然解封，但还将严格实施防疫措施。 扫码登记，扫的，然后如果说办了出入证的话，他就免于登记了。 当人群渐渐散去，天上的雨水也悄然停歇，忙碌了21天的物业工作人员张先生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 各方面的社会的力量啊，一起来21天度过了，很圆满的度过了。还是那句话，祖国强大啊，祖国非常强大。 那昨夜今晨啊，除了这个小区解封的消息受到关注呢，还有昨天晚上这场降雨哈。昨天晚上7点45分，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排水集团防汛指挥部启动了防汛2级响应，到晚上10点，防汛响应级别提升为1级响应。那各单位按照防汛预案开展工作，并重点加强了下凹桥区值守处置，来确保防汛安全。 截至今天0点，根据集团安排的雨量计监测数据来看，全市的平均降雨量为26.8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北农市场，为107毫米。集团雨水泵站运行正常，累计的排蓄量达到5.5万立方米。 截至目前呢，排水集团运营范围内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和回天地区的其他下凹立交桥以及主要道路，目前的一切正常。 北京市财政局昨天发布消息说，由北京牵头申报的京津冀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被财政部等国家5部委批准为第一批示范城市群。在4年的示范期间呢，5部委将对入围的城市群按照其目标完成情况，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奖励。 目前呢，北京已经初步建立起了推进氢能产业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体系，覆盖关键技术科技研发、加氢站建设和运营、车辆购置补贴等相关环节。 其中呢，在加氢站建设和运营方面，财政资金在建设环节对规模以上的加氢站建设予以一次性的定额补贴，在运营环节呢，给予加氢站每千克氢气运营补贴。在车辆购置补贴方面，北京市财政局正在研究财政补助政策，确定市级的补助标准，重点鼓励引导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建城市物流、长途运输、远郊客运等场景的应用和批量示范。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 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疫情方面啊。昨天上海公布了浦东机场五例本土确诊病例的溯源结果，病例所感染的新冠病毒为德尔塔变异毒株，与近期我国其他本土病例确诊病例病毒是同源性比较低的。 据报道，8月20号、21号，上海新增了五例本土确诊病例，都是浦东机场境外货机的作业人员。他们发病前14天内呢，都没有境内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以及密切接触者的接触史，也没有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的旅居史和相关冷链物流的暴露史。 那国家和上海市的专家综合研判分析认为啊，这五例本土确诊病例的感染源是由于暴露于境外输入病毒污染的人员或环境，那个人也存在着防护疏忽而引发的感染。 把目光转向南京，随着江苏省南京市全域降为低风险地区，受到疫情影响停运的客运列车会陆续恢复开行。昨天，南京站、南京南站、丽水站、江宁站等四个火车站呢，已经开始发售开往北京等方向的列车车票。 根据当地的防疫要求，南京南站便捷换乘通道依然处于关闭的状态，换乘旅客呢需要凭健康码经测温之后出站，然后再进站乘车。 列车陆续恢复开行之后，铁路部门仍会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进出站口、候车厅、售票厅、检票闸机、自助售取票机等旅客高频率接触部位会保持2小时一次的消毒频率，持续加强站区室内的通风换气。 铁路部门也提醒大家，目前呢进站乘车仍然需要测温并查验健康码，其中呢前往北京地区的旅客还必须查验北京健康宝的信息。 嗯，我们再来关注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张文宏论文被举报学术造假事件的最新进展。昨天，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发布了调查结果。 据调查认定，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符合当年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附录综述部分存在写作不规范，但是不影响博士学位论文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不构成学术不端或学术不当行为。 教育方面，下周学生们就要开学了。昨天，国家卫健委和教育部发布最新版的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对学校人员返校要求、校门管理、员工管理、应急处置机制等防控措施进行了调整。 这个方案要求啊，学校要掌握师生员工返校前14天的健康状况和行程信息，高校师生员工呢要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返校后按照当地防控要求，可再分批次进行核酸检测。暑期有出境或到过中高风险地区，或者是其他异常情况的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的师生员工，返校前呢必须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同时呢，学校要合理规划接种进度，加强疫苗接种的服务保障。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赵一阳为您编辑。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加许加义。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加叙加议。 您好，欢迎来到加叙加议，我是孙畅。这个夏天，梦龙冰淇淋一直在原料问题上和中国网友较劲。起初是有人质疑，国内国外吃梦龙味道不一样。8月初，厂家进行了一个简短的回应，之后秒删。上个星期呢，联合利华全球副总裁接受央视财经频道记者的视频采访，再次回应梦龙用料中外不同的问题，表示不同地区的整体配方体系一致，其产品符合中国国家标准。在中国，他们用的是复原奶，就是奶粉加水，欧洲用的是水加浓缩奶。负责人呢还进一步解释说，中国使用复原奶是因为欧洲鲜奶难以运到中国来，中国自己产的牛奶因为奶源不足存在供应的问题。看着是有回应，但是回应中没有解释一家企业同样的雪糕为什么要设置两套配料表。当下国外的电商平台正在售卖的梦龙配料表里，排名前4位的是什么呢？是牛奶、糖、奶油、脱脂牛奶。 包装上还写着，保证所用的牛奶和奶油不来自于使用人工生长激素的牛。再看国内销售梦龙的配料，写着饮用水、巧克力、白砂糖、植物油以及乳粉、乳清粉。我跟你说牛奶，你跟我扯巧克力，我要的是健康，不含反式脂肪酸，你跟我说这个符合国家标准。的确，我们的国家标准对冰激凌的细分领域还需要完善，可那不是梦龙搞双标的借口。双标一词，中国消费者已经很熟悉了。多年以前，某一个快餐在美国停用了激素鸡，但是在中国和日本依然使用。有的奶粉在中国碘含量超标，合资车到了国内就减配，化妆品面向中国改了成分。这种偷工减料、内外有别、厚此薄彼的做法，暴露的是部分国际品牌对中国消费者权益存在轻视的问题。梦龙的回应看着是刀切豆腐两面光，可他还是禁不住推敲的。我们的消费者现在愿意为了健康、为了品质或者为了天然付出更多，但是企业只是从成本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是，追求利益是商业本质，那就别说什么最健康、最纯正、最优质，或者就别卖那么贵。 在国外用的好，在国内用的差，是吧？ 嗯， 有点忽视这个中国消费者的权益。 就现在知道这事儿吧，我觉得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 消费者应该做些什么？应该维护这个权益啊，投诉呀，12315吗？不是， 梦龙能贵吗？我不买。他 这个不符合逻辑。他这个不管在哪个国家，他应该把这个就是原材料用的统一标准，对吧？在国外什么样，在中国还什么样？ 那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那一直都是这样。 那不能一直这样。 它不只是雪糕，普遍的都是这个样子的呀。 慢慢会好的。 对，是啊，慢慢会好的，这个我也相信慢慢会好的。但是它现在它就是实际情况就是这个情况，这个就看国家怎么处理了。 其实大家愿意为这些健康的食品的原材料去买单。比如说你要告诉我，因为它梦龙本身卖得很贵嘛，也不便宜，我觉得也属于中高端的那种冷饮产品，就是如实的告诉我你的原材料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贵你有贵的道理，但是如果你要说是这种双标，你在国外的标准和国内的标准不一样，然后你这个价格还处于那个高位的话，我觉得对消费者不公平。我觉得消费者应该有知情权。 一个厨师不研究菜谱改看兵法了，卖雪糕的不钻研配方想着怎么熄灭网友的怒火了。综合梦龙国内国外两套配料表和负责人的回复，你会发现节约成本还是企业最在意的。在国外用浓缩乳，因为鲜奶在运输过程当中这个成本就会大幅增加，用浓缩乳不仅成本低还方便。国内的奶粉，当它的蛋白含量和国外的浓缩奶的蛋白含量一致的情况下，比国外浓缩奶的价格还便宜，而且主打高端的梦龙用的奶粉原材料也根本就不太高端。最低的成本，最大化的生产，冰棍企业的发展史伴随着大把大把的财富收割，这就是一套直白而赤裸的商业逻辑。也别说梦龙，其他的冰淇淋，尤其是标榜自己高端的，他们到底怎么样呢？这个咱们就慢慢走着瞧吧。话已至此，您觉得他还高端吗？自吹的高端定位您还捧场吗？还有谁去追究品牌是否有诚意，是否尊重消费者？也别说尊重中国的消费者，似乎外国的消费者他又有多少尊重在里边？谈感情，谈感情多伤钱呢。所以在这儿我得换个角度劝劝大伙，他不就是一个冰棍儿吗？市场上也不是就一个梦龙，它也不是天天都得吃的东西。炎热的夏季已经过去了，明年夏天要是想凉爽的过，我的建议是四个字，喝白开水。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孙畅。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搜索家叙家议，您还能够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再见。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玲。尤工你好。 你好主持人。 嗯，尤工，请问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今年天气呢还是不错的。那经过昨天夜间比较强的雷阵雨局部这个暴雨天气之后呢，今天呢是雨过天晴，能见度非常好。那早晨呢体感呢也非常凉爽。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只有17.6度，目前大部分地区城区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在19到20度，所以体质弱的朋友如果早晨外出的话，需要带件外套，谨防感冒。那白天大部分时间呢是阳光充足的晴晒天气，那午后最高气温预计是在29度左右，外出呢主要要注意遮阳防晒。下午受到冷涡云系的影响，云量呢会逐渐增多，傍晚到夜间西部北部的地区呢会有预报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目前来看呢，这个降雨对城区影响不明显，也可能在城区偏西部的海淀和石景山这些地区呢有钓鱼点的情况，但总体来说呢对城区出行的朋友影响不大。主持人。 嗯，那尤工未来几天天气走势如何？ 未来几天，从明后天到本周五吧，基本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冷涡系统呢逐渐走得越来越远了，只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涡后的西北气流这个控制当中，只会给这个山区呢，在午后呢会容易出现这个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全市大部分地区呢都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所以总体来看，一直到周五基本上都是阳光充足在线，白天比较晴晒，早晚凉爽舒适的这种天气特点。白天最高气温呢在28到30度，夜间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总体来看呢还是比较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的。主持人。 嗯，看来北京可能要迎来一年当中最舒服的一个时间了哈。 是的。 嗯，好，非常感谢尤工的详细介绍，再见。 好的，再见。 嗯， 感谢尤工啊，我们再来带您具体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啊。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今天夜间多云，北部有阵雨，南转北风3级左右，预计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计今天白天的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再来看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最近啊降雨都是比较多的，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很高，不适宜外出登山。 嗯，洗车气象指数，今天西部北部呢可能还是有降雨，所以呢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嗯，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大家好，我是黄晓明，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爱上新闻主播，天使般的笑容融化了我心中顽固的石头，看着新闻主播播报新闻内容，担着心里却想牵着他的手，爱上新闻主播，逃离现实生活，如果充满爱那战争就不再有今天的告一段落，期待明天。 中国银行随心之贷个人消费贷款，贷款额度最高30万，线下申请，线上用款，手续简便，贷款年利率4.35%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纯信用，随心贷，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拜登提名新任美国驻华大使，我国外交部作出回应， 6个国家宣布放弃参加东京残奥会，开幕式演出项目被削减。 财经资讯，央行再次强调加大信贷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前沿科技，钟南山院士团队研究显示，国产灭活疫苗对德尔塔有效，总体保护率达59%。 旅游文化娱乐资讯，北京计划以环球影城为核心开发文化旅游精品线路。 周佳敏、王浩将担任东京残奥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8月20号，美国白宫发布声明称，拜登决定提名尼古拉斯·伯恩斯为美国新任驻华大使。 白宫声明介绍说，伯恩斯曾长期担任职业外交官，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外交和国际关系教授，曾任美国副国务卿、驻希腊大使、驻北约大使等职务。 针对这一声明，昨天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拜登提名前副国务卿伯恩斯担任驻华大使的报道，中方希望新任的美国驻华大使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自上任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于去年10月4号卸任以来，这个职位呢已经空缺了10个多月。今年65岁的伯恩斯曾经拥有长达27年的职业外交官生涯，横跨从里根到小布什的四任政府，足迹遍及非洲、中东、欧洲等地区。 那么对于这样的任命，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秘书长刁大明表示，此举意味着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制定跳脱出了双边关系的框架，放置在全球框架下进行制定，足以凸显中国事务对美国的重要性。 再来关注今天召开的东京残奥会。近日呢，国际残奥委员会发表消息说，截至本月21号，有6个国家宣布放弃参加残奥会。 这6个国家中有4个国家是太平洋岛国，分别是萨摩亚、基里巴斯、瓦努阿图和汤加。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代表团都需要经由澳大利亚前往日本，路上所耗时间长，抵达日本后行动又受限制，而回国后都需要隔离14天。 另外呢，朝鲜也已经宣布不参加本届东京残奥会。阿富汗呢，因为塔利班武装势力掌控了国家政权，没有飞机能够离境远赴日本，不得不宣布放弃参会。 那么据通报，昨天东京新增了13例残奥会相关人员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其中呢包括一名参赛选手和一名奥组委的工作人员。从7月1号以来，东京奥委会公布的奥运相关确诊患者累计人数已经达到694人。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主席桥本圣子在出席国际残奥委会会议时表示，将会加强相关的防疫对策，高赛事相关人员的病毒检测频率、赛事人员的核酸检测由原来7天一次改为4天一次，在残奥村开展业务的人员将改为每天都进行核酸检测。 另外，由于东京疫情的严重程度，将削减残奥会开幕式上的一部分演出，严格控制更多的人参加开幕式，以避免集团性感染问题的发生。 把目光转向阿富汗，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约翰逊将主持7国集团领导人紧急会议，他呼吁美国延后8月31号从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期限。据报道，上周末呢，7名阿富汗人死于喀布尔机场的踩踏事故，至此这个机场因混乱导致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人。 当地时间23号，正在阿联酋访问的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也表示说，为了顺利执行当前的人员撤离任务，法国认为有必要延长美军从阿富汗撤离的期限。 法国外长德德里昂和国防部长帕利当天抵达阿联酋，了解阿富汗人员撤离情况。两人前往一处位于阿布扎比附近的空军基地，法国军队利用这处机场执行人员的撤离任务。 勒德里昂表示，目前的主要的困难是撤离人员如何进入喀布尔机场，方法呢需要进一步加强与美国以及当地合作方的协调工作。为了顺利执行人员撤离任务，法国认为应该延长美军的撤离期限。 美国政府上周说，多达1.5万美国人以及5万到6万曾经为美方服务的阿富汗人及其亲属需要撤离。眼下喀布尔机场人满为患，美军难以应对。五角大楼22号宣布，将会动用民用航空预备队协助军方撤人。 那美军的仓促撤军啊，喀布尔机场呢陷入了如此的混乱。可是拜登呢却认为，要撤离这么多人，痛苦和损失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当地时间22号，一名塔利班官员指责美国造成了喀布尔国际机场的混乱情况。他表示，美国拥有所有的力量和设施，却没能让机场恢复秩序。阿富汗整个国家都很平静，但只有喀布尔机场是一片混乱。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美国想从现在的时间到月底撤出6万人，这是不可能的。他指认，美国在喀布尔机场的安保措施过于严格，阻碍曾经为欧洲人工作过的阿富汗人进入机场。 然而，随着美国军队从阿富汗撤离的期限临近，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沙欣警告说，如果美国或英国想要延长撤军时间，将会带来严重后果，这也被塔利班视为是一条红线。 就在各方争执之际，当地时间23号，德国联邦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德国和美国军方在喀布尔机场北门与身份不明的袭击者发生了冲突，冲突导致一名阿富汗人死亡，德国联邦国防军人员没有受伤。随后呢，德国的国防部发言人也证实了此事，但是拒绝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那还是和阿富汗有关啊。据报道，当地时间23号，塔利班宣布特赦阿富汗总统加尼，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返回阿富汗。 塔利班高层领导人哈卡尼表示，塔利班对阿富汗总统加尼、第一副总统萨利赫和总统安全顾问穆西卜并没有敌意，仅仅是在宗教上有分歧。 那么此前呢，塔利班发言人也已经向外界宣布，对所有前政府官员、军官和士兵实施大赦，并敦促他们尽快返回工作岗位。 好，关注完阿富汗的局势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朝鲜半岛的局势。当地时间23号，韩国外交部朝鲜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鲁圭德与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盛举行了会晤，双方就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合作方案进行了讨论。 美国代表金盛在开场白中表示，朝鲜半岛目前的面临重要瞬间，他这次访韩证明了美国政府在对朝事务方面将和韩国尽可能的保持合作的意愿。 对此呢，鲁圭德表示，韩美两国部长和副部级保持着紧密沟通，通过这些沟通，两国就有必要打破当前停滞状态，并取得进展，形成共识。这次磋商在重要时机举行，期待双方展开建设性的对话，寻找出能够推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取得进展的灵活且富有创意的方案。 报道称，韩美正在实施下半年联合军事演习，而朝鲜就此表示了抗议。在这一背景之下呢，韩美双方可能会在共同评估朝鲜半岛局势方面呢，集中探讨与朝鲜重启对话的方案。同时呢，双方还有可能讨论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问题。 根据此前报道，金盛从8月21号起访问韩国，为期4天，这是他继今年6月后时隔2个月再次访韩。上次访问期间，金盛曾经在韩美日对朝代表会谈上表示，希望朝鲜响应美方提出的随时随地无条件会晤的提议。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是由赵义阳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赵以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货币专家赵真泽。真泽你好。 主持人你好。 好的，那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澳元的情况。 好的，上周澳元对美元连续五日下跌，周五一度触及近十个月的低点0.7106，全周下跌3.2%，创下去年九月以来最差单周表现。昨日在美元走弱的带动下，澳元对美元收复了上周部分跌幅，收报于0.7212。后市来看，个人认为在本轮疫情得到控制前，澳元将延续下行走势。近期澳元走势主要受到疫情的影响，从全球疫情发展情况看，本轮新冠疫情的快速蔓延可能会拖累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并且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令市场避险情绪高涨，使得澳元受到打压。从澳大利亚本国疫情来看，澳洲主要城市的感染人数不断上升，超过一半的人口处于封锁状态，封锁将会严重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复苏，恶化澳洲本国经济前景，这使得澳元继续承压。结合技术面来看，澳元对美元维持完整的看跌动能，日图级别的澳元对美元的120日、60日、20日均线呈空头排列，个人认为澳元对美元将处于下行区间，维持偏弱走势。下一目标位看在0.70的前期低点，但提示投资者近期需警惕超卖回补风险。主持人， 嗯，好的，那么未来英镑的情况怎么样？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 英镑对美元维持了前期的疲弱走势，震荡下行。上周五一度触及近一个月的低点1.3603，昨日收报于1.3722。展望后市，个人认为英镑未来仍将走弱。从基本面来看，数据方面，上周五公布的英国零售数据大幅下降，显示出英国经济复苏步伐并不稳固。此前的封锁措施拖累了英国经济复苏，不利于英镑未来走势。货币政策方面，较年初英央行的鹰派言论近来开始向鸽派倾斜，央行认为目前的高通胀可能是暂时的，并且担忧就业市场未完全恢复，这也令英镑走弱。从其对手货币美元来看，上周公布的美联储会议记录显示，其考虑在今年缩减刺激措施，美元因此获得支撑，美元的强势将对英镑形成压制。结合技术面来看，日图级别的英镑对美元的60日、20日、10日均线呈空头排列，个人认为英镑仍有下行空间，下方在1.3620的250日均线有较强支撑，若跌破此关口，英镑将难止跌势，下一目标位看在1.3572的前期低点。主持人， 嗯，好的，那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9.69，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59.89，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06.74，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64.05，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85.35，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9142。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赵振泽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醒醒醒醒，都几点了，上班迟到了。 再睡五分钟，就五分钟。 五分钟，天天五分钟，不管你了。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你好，我是主播孙畅。 哎， 首先来了解 主播在线。我天哪，7:30了。 哎，也就主播在线能叫醒你。 那当然了，不听主播在线，就是在单位我跟同事聊啥呀。好了好了，不说了，都听不清了。 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在您耳边，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5，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啊。 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昨天呢，央行行长、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易纲主持召开金融机构货币信贷形势分析座谈会，研究当前货币信贷形势，来部署下一步的货币信贷工作。 会议指出，金融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货币政策稳定性，增强前瞻性、有效性，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以适度的货币增长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小企业和困难行业持续恢复，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易纲在总结中强调呢，要继续做好跨周期设计，衔接好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的信贷工作，加大信贷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易纲强调，要坚持推进信贷结构调整，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使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更多流向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促进实际贷款利率下行，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那还是央行的消息，昨天央行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人民币买卖及相关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这份意见的目的在于规范人民币、纸币、硬币以及相关商品的买卖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于不符合人民币生产质量标准的流通人民币，持有人应到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兑换。 意见明确，人民币纪念币、停止流通的人民币等可以买卖，除普通纪念币以外的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同时呢，意见取消了普通纪念币自发行之日起一年内只准等值交换的规定，对境外的货币在境内作为商品买卖宣传进行规范，明确不得买卖与境外货币规格、图案、色彩等相近的仿制品。 另外，意见还指出，人民币买卖价格应遵循市场供求规律，不得炒作错板币等概念，不得借助稀缺性或特殊性题材哄抬串通操纵价格。 说到纪念币啊，央行昨天发布了公告，说8月30号要发行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成功金银纪念币一套。这套纪念币呢，一共3枚，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1枚，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这套纪念币正面图案都是中国行星探测标志火星，并刊国名年号。150克圆形机制纪念币呢，背面图案为天问一号着陆平台和火星车。8克圆形金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祝融号火星车。30克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天问一号环绕器。 据了解，这套金银纪念币呢，是由深圳国宝造币有限公司铸造，中国金币总公司总经销，销售的渠道请您登录中国金币网去查询。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油价的变化。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昨天晚间再次开启，国家发改委发布公告说，这一次油价汽油每吨下调250元，柴油每吨下调245元，这也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是，具体到北京地区呢，92号汽油将由现行的每升7.05元调整为6.85元，降低2毛钱；95号汽油呢，是由每升7.51元调整为7.30元，降低2毛1。那按照一般的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来估测，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会少花10块钱。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啊，总体来看，全球经济及原油需求复苏进程较为确定。欧佩克加近日报告上调今年全球经济增值的预期，同时呢，维持全球原油需求增长预测不变。但新冠变异病毒的持续蔓延将对油价运行带来扰动，短期内油价将呈现出一个震荡走势。 再来说一说股市啊，在连续2天下跌之后。不是2天，最近一段时间下跌之后，昨天，因为昨天是周一嘛，A 股市场迎来了涨。昨天开盘，沪深股市双双高开，早盘走出了一个单边的上行的行情，个股呈现普涨态势。午后，沪深两市进一步的震荡走高，创业板指更是上涨超过3%。 来具体看一下指数啊，截止到收盘，上证综指涨 1.45%， 报在 3477.13 点，深证成指涨 1.98%， 报 14535.88 点，创业板指数涨 3.16%， 报 3293.77 点。统计显示，沪深两市3636家上涨，681家下跌，平盘有109家。那么昨天呢，沪深两市成交13225亿元，成交额连续第24个交易日突破万亿元。 在板块方面呢，受到利好消息的影响，焦煤焦炭主力合约大幅的飙涨，直接带动煤炭股领涨两市。国防军工板块涨势强劲，钢铁板块震荡走低。 那么对于后市，国泰君安认为总体市场的迎来反弹，市场在当前位置的下跌风险基本可控。站在中长期的角度来看，中国虽然经济有下行的压力，但是政策面和基本面都有支撑，流动性预计呢偏向宽松，因此市场大概率会维持震荡上行的一个大趋势。 好，财经资讯最后把目光呢转回到北京，来关注服贸会方面的消息。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昨天从2021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目前呢共有143家国际国内的金融组织、金融机构、企业参加金融专题展线上线下展览展示活动，有29家世界500强领先金融机构和知名企业。 据了解，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呢将于9月3号到7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专题展将以绿色北京、开放金融为主题，全方位展示大国金融风采，同时呢将创新举办数字金融嘉年华系列活动。 作为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数字金融嘉年华活动包括数字金融示范区、金融科技大厦、智能投顾体验、数字人民币大道等，将会着力打造更具趣味性、互动性和体验性的展会现场，例如数字艺术金融宣讲、消费金融专场宣介、首都市民金融风险教育宣传，还有防范电信诈骗网络专场活动等等。 另外呢，今年服贸会还将继续开展线上金融服务，打造参展机构足不出户、轻松布展、观众随时随地观展的高效便捷体验。本届展会啊，还将集中组织金融业重大合作项目签约、成果发布等活动，精准对接，推动合作，来加速金融业成果落地。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进入科技资讯，我们首先来说一说疫苗对德尔塔有效。广东省南山医药创新研究院昨天表示，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团队以及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张定梅副教授团队，以广州市今年5月到6月新冠疫情中的病例及密切接触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照研究估算出中国国产新冠疫苗应对德尔塔变异株的保护效果。 那么研究就显示啊，两种中国国产灭活疫苗的总体保护率达到了59%，对预防中度新冠肺炎的保护效果可以达到70.2%。世卫组织此前提出了最低50%保护效力的要求，因此呢，中国国产灭活疫苗对德尔塔变异毒株依然有效。 研究还发现，灭活疫苗的保护效果在40岁到59岁的人群以及女性群体当中呢，都稍有升高。此前，中国新冠疫苗接种覆盖对象主要是18到59岁人群。为此，研究提示应该进一步扩大接种覆盖面，持续提高人群的接种率，推进18岁以下青少年儿童以及60岁以上老人接种疫苗。 研究还发现，只接种一剂次灭活疫苗是不能够产生有效的保护效果的，接种第二剂次灭活疫苗两周后则可以产生比较好的保护效果。因此也是研究建议公众按照正规流程完成完整的两剂次的接种，尽快建立有效的群体免疫。 科技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普领域。最近网上有文章说，儿童睡前不能喝牛奶，这样不仅影响补钙，而且呢会使肠胃虚弱。比如说9岁的西西身高只有108厘米，医生说这就是缺钙造成的。原来这孩子这3年都是睡前喝牛奶，导致肠胃得不到休息，造成胃肠虚弱。医生就建议说，在孩子睡前1个小时左右给孩子喝牛奶，这样才能够有充分的时间来消化和吸收其中的钙质。那这个故事到底是真的吗？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了儿科医生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这有很大可能是一个编造的案例，儿童身材矮小可能和很多因素有关，如果不排查其他病理原因而让缺钙来背锅，这显然是缺乏依据的。睡觉的时候，胃肠道在放慢工作节奏，但并没有停工。鱼和肉这些高蛋白食物往往需要两天左右才能完全消化。如果睡眠的时候消化道停工，那影响吸收的可不只是睡前喝的牛奶，连中午吃的肉也会受到影响。谣言文章还提到，孩子体内缺钙会有几种表现，比如食欲低、体质差、发育缓慢、睡眠不佳等。对于这些表现，通常也不会认为是缺钙造成的。孩子食欲低最常见的原因是进食压力，如果孩子吃得少，家长用威逼或者利诱来让他们吃饭，就有可能引起孩子的反感而讨厌吃饭。所以国外的喂养专家通常是心理学者而不是消化科医生。家长认为的体质差，有时候是儿童期正常的反复呼吸道感染。六岁以内的孩子一年平均感冒次数是6到8次。孩子如果真的发育迟缓，要去看小儿神经专科的医生评估原因，而不是补钙就能解决的。睡眠不佳的原因非常多，缺钙通常不能上榜。如果我们从饮食中没有摄入足够的钙，也可以考虑补充钙剂。最常用的钙剂是碳酸钙，和食物一起服用吸收率更高。还有柠檬酸钙，它不依赖食物吸收。其他钙类，例如葡萄糖酸钙、乳酸钙等，也在临床中会用到。 嗯，放心了。 嗯睡前还是可以喝牛奶的、啊、 是这个消息感觉说到了很多家长的心里 对， 我们肯定都会有这样的情况，给孩子在睡前的时候来一杯牛奶、 嗯、对，但是就是睡前别吃的太多啊、嗯，这样可能对于睡眠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啊、 是。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然后进入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大家在工作中啊，可能也听说过欠薪的事儿。一旦遇到了欠薪，劳动者该怎样合法维权呢？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 主要有四个渠道，一是拨打统一的投诉举报与政策咨询电话12333。如果遇到欠薪问题，可以首先咨询相关政策。北京12333热线向社会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政策解读和咨询服务。同时也可以受理拖欠工资方面的投诉举报，并转交北京市劳动监察部门处理。 第二是直接向用工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在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官方网站可以查询到本市所有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的地址和电话。此外，本市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还推出了维权二维码，全国各地的劳动者只要在北京工作期间遇到欠薪问题，扫码填写相关信息即可投诉举报。 具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登录市人力社保局官网，扫描识别首页劳动保障维权二维码；另一种是关注北京人社微信公众号，点击微服务、办理服务、劳动保障举报投诉就可以了。 第三是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申请调解仲裁。如果就是否欠薪及欠薪金额与用人单位有争议，劳动者可以依法向本企业、企业所在的街乡、园区或行业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申请调解。调解不成或不愿调解的，可依法向劳动合同履行地或用人单位注册地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劳动者可依法提起诉讼。 四是京津冀地区劳动者可以异地投诉。京津冀户籍的劳动者如果用工地也在京津冀区域内，一旦发生欠薪，可以根据自身方便选择向工作地或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提起异地投诉。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赶紧把马车抬起来，现在是三号郎平，四号就郎平在四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点多，主播在线。 一战取得了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0，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一起进入旅游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环球影城，围绕着北京环球影城附近啊，还将推出一系列的旅游景点。通州区呢近日表示，以环球主题公园为核心，将会串联起整合大运河、宋庄、台湖、张家湾等周边特色文旅资源，一批文化旅游精品线路也正在策划当中。 未来呢，游客在通州将会欣赏文化景点，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现代艺术，还有户外的活动设施，争取使环球主题公园加成为国际消费中心的一部分。 嗯，中国铁道博物馆目前的正阳门展馆啊，昨天发布消息说，从24号，就是今天开始恢复开放，提醒观众提前在网上做好分时预约。 哎，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大家都很熟悉了，它位于前门大街，此前在8月10号暂停开放，恢复之后呢，将会严格实行限量预约和错峰参观，每天预约上限是1000人，上下午各500人。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方面，先来说一下首都功能核心区第一批传统地名保护名录昨天公示，首批583处传统地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 举例来说啊，元代胡同名这回确认了2处，是砖塔胡同和史家胡同。这些地名是北京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市规字委将会建立全流程审批机制，严格审批程序，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更改名录内的传统地名。另一方面呢，北京将会加强地名的研究及宣传工作，让大家了解地名背后的故事。 嗯，那明年啊，将会继续开展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第二批编制工作，实现地名动态评估和名录的有序调整。 再来说一说残奥会，今天晚上东京残奥会呢就开幕了。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宣布，女子轮椅射箭运动员周佳敏、男子肢残田径运动员王浩将会担任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位啊。周佳敏来自浙江，曾获得过2016年里约残奥会复合弓公开及个人赛混双的冠军，2019年世锦赛复合弓公开级别的团体混合团体冠军。那这次呢，残奥会他将参加女子复合弓的比赛。 王浩，辽宁籍，曾经获得2017年、2019年世界残奥田径锦标赛的跳远金牌。本届残奥会，他会参加男子 T46 级别的100米短跑、跳远以及4x100米男女混合接力三个项目的角逐。 嗯。同时呢，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将按计划出现在今晚的东京残奥会开幕式上。按之前的防疫规定，奥运选手和奥运相关人士在抵达日本后，从第二天开始需要进行3天的隔离。而巴赫呢，作为国宾级的人物，按政府的特例措施免除隔离。 残奥会竞技会场原则上是以无观众形式进行比赛的，但是在贯彻防疫对策基础上呢，要求中小学生观战，到时候会有13万名学生到场观赛。 根据多方会谈的结果，残奥会不允许观众入场，但作为教育的一部分，会允许部分学生入场观看。此前的国际残奥委会已经反复向东京奥组委确认学生入场是否安全，得到了肯定答复。 嗯，能安全吗？因为今天我还看到数据说7月1号的时候呢，日本的这个每天疫情增长的人数大概还是1000人左右， 那是在奥运之前。 对，等到7月末的时候就1万人了。 所以说相关的防疫措施还是必须要做到位的哈。 是啊，东京残奥会呢，一共设置了22个大项和539个小项，中国代表团呢共有251名运动员参加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角逐，这也是我国参加境外残奥会参赛大项最多的一届。本届残奥会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下面就给您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比如说明天早晨的8点，残奥会轮椅篮球女子预赛，中国队将迎战阿尔及利亚队。周四26号早晨8点，盲人门球男子预赛，中国队会对阵比利时。晚上7点半，轮椅篮球女子预赛，中国队将会对阵荷兰队。 周六晚上5点半，坐式排球男子预赛，中国队呢会迎战巴西队。周日29号，中国5人制盲人足球赛也将会在上午的10点半迎战巴西队。 嗯。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是梁思成先生诞辰120周年。那么，经过10个月的精心准备，栋梁梁思成诞辰120周年文献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展了。 展览收集了362件珍贵的文献资料，包括图纸、书信、手稿、模型，通过5大单元一一亮相，完整展现了一代建筑大师求学、致史、规划与保护、建筑设计、教书育人的一生。 梁思成是中国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建筑史研究留下了无价的遗产。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为古都保护规划也提出了大量的宝贵建议。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想了解这位大师的人生风采，可以通过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预约购票。按照计划，这个展览会持续到10月20号。 再来关注另外一位大家徐悲鸿作品拍卖的消息。在原作《羊蹄》以102万元成交之后，19号，徐悲鸿的另外一幅原作《天马行空》在阿里拍卖上经过23轮竞价，以360万元拍卖成交。这相比210万元的起拍价，溢价达到了150万元。 《天马行空》创作于1942年，长98厘米，宽61厘米，是徐悲鸿在重庆时期创作的经典作品之一。画中威武的战马形象，既是中华民族奋进姿态的比喻，也是徐悲鸿自己的精神象征。 据介绍，这次拍卖成交的《天马行空》呢，是徐悲鸿家族的世交为支持其家族美术美誉、普及事业而筛选出来的藏品，是作品创作80年来首次面世。不久之后呢，徐悲鸿的《竹雀书法》《竹报平安》《大事项》等3幅原作还将在阿里拍卖上分阶段陆续开拍。 文娱资讯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位词作家的离世。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著名的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快乐阳光少年儿童歌曲卡拉 OK 电视大赛艺委会主任李幼荣8月21号在北京世纪坛医院病逝，享年85岁。 李幼荣，山东人，1956年毕业于现长春大学。他一生呢，执笔创作了大量歌颂党和祖国的文艺作品，代表作有《金梭》和《银梭》，《七色光之歌》，这个呢，很多人都会唱啊。还有《珠穆朗玛》等等，先后获得过全国全军文艺创作奖200多次。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李幼荣代表作《七色光之歌》，来缅怀一下这位艺术家。 对，这个旋律一响起来，可能很多80后就觉得一下子回到了童年。在我们的体育课上或者出操的时间，这种歌就经常会播放。 对，其实很多都是从幼儿园开始学这首歌的哈。 是 啊，不光是80后， 都会唱。 90后可能也学过啊。 哎，所以在这我们也感慨一下哈，这个时光易逝，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珍贵的回忆在的。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再听一次，也是对作词家的一份缅怀。 对，虽然老艺术家离去了，但是这首歌曲这么经典的是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当中。 对，我们的童年记忆。也被勾起了。 对，祝愿李幼荣老人一路走好，也希望这首歌曲能够一直着陪伴着我们所有的童年的时光。 好，北京时间8点39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程强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题，今天为您播出第39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厉阳，1989年生人。 北京多力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环保志愿者。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59年国庆十周年旧貌换新颜。 军事学院方队首先通过天安门。军部队十年前曾经参加过新中国开国大典，那时他们用的是日式步枪，美式汤姆逊冲锋枪。现在这支部队用崭新的国产自动半自动步枪装备起来了。炮兵和坦克方队中的144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和90辆坦克，绝大多数是我国自己制造的。空中编队飞机的总数也由开国大典时的17架增加到了155架。国庆十周年的阅兵标志着我军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解放军已从单一兵种发展成为诸军兵种合成的军队。 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新建一批国庆工程。1959年9月14日，新中国当时最大的客运站北京火车站建成。9月19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9月24日，新中国最宏伟的建筑之一北京人民大会堂建成。通过诸多项目的建设，首都面貌尤其是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焕然一新。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比较重视新中国的第一个十周年庆典。阅兵的规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大。为此1958年8月，中央决定改建和扩建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也迎来了一次大规模改造。在中央做出决定之后，彭真就规划设计等问题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说，天安门广场的改建要反映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特点，设计指导思想是庄严宏伟，气魄要大，使它能够成为容纳100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 在天安门广场的东西两侧，分别建起了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等建筑，不仅体现了新的人民是主人的规划思想，而且建筑面积超过了旧的皇宫建筑群。天安门广场的面积由11万平方米扩大到40万平方米。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从规模上、建筑艺术上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和革新。原来广场上有众多纵横交错的电线网，在扩建过程中预埋了各种地下管线，使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找不到一根高架线，显得非常整齐美观。围绕广场改造的一系列市政建设使广场地区更加壮丽辉煌。北京的城市中心和重心由历史上的皇宫转移到了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成了首都的核心地带。国庆十周年落成的这批建筑使北京作为首都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得到了加强。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等建筑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对外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他工程也对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改革开放前很长的时期，十大建筑成了首都的重要象征，促进了首都功能的完善和发挥。十大建筑给年轻的共和国留下的远不止建筑物本身。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豹硕是天问一号火星探测任务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总调度，也是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成立40年来的第一位女总调度。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李玲为您采制的故事，代号北京的90后女调度。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他叫鲍硕，1992年出生的北京姑娘，他是天问一号火星探测任务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总调度，也是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成立40年来的首位女总调度。2021年5月15号，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成功那一刻，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中，鲍硕依然保持稳定的语速，淡定准确地发出指令。这段视频随即被网友们点赞，网友们称他有大将风范。其实鲍硕当时内心也非常兴奋，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它既是首次，然后又是火星探测，又能被我给赶上，我觉得自己特别的幸运，肯定这辈子没有第二个首次了。真的成功的那一刻就觉得哇，好神奇。 天问一号发射前，由于未知数很多，鲍硕和同事们昼夜奋战百天，做了大量准备。 真正落火前的准备工作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们的团队都在很辛苦的一步一步的去准备。火星任务我们中心是第一次用这种国产化的软硬件系统，在对于从 Windows 切到这种麒麟的状态下，这种状态的变化其实对于任务准备过程中还是有不少的这种未知数和变化的。然后包括火星任务它的关键控制比较多，很多时候都是这种窗口很固定，然后你错过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在任务准备的过程中，我们就真的是反复推敲，一遍一遍的去考虑每一个细节，然后先形成一套方案，再去组织地面的人员根据这个进行全状态的演练，演练完了之后再去回想，再去迭代，这样去进行一步一步的任务准备。 鲍硕不仅是天问一号北京总调度，也是嫦娥五号任务的主管调度，面临两个型号间隔4个月发射实施，同时开展任务准备情况。他和同事们一起梳理判断两项任务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准备计划做了上100份，实际操作过程中上千条指令，近万句调度，它无一错漏。 火星任务大家都知道它的时间周期比较长，嫦娥五号呢又是一个时间非常短，然后关键控制很多，就是很快的很密集的这么一个控制的任务，所以这两个任务的特点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像嫦娥五号的话，它相对咱们的距离还近一些，火星的距离就是越来越远。这两个任务它在不同的这个倒推的时间点上都要设定不同的目标。 这样一位年轻的90后，为什么会是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成立40年来的第一位女总调度？这个岗位有什么特殊性呢？ 像我们调度呢，在任务的准备过程中，我感觉更像一个纽带，或者说是一个大管家的这种，对各个岗位的工作都有一定的理解和了解，才能够更好的让各个岗位进行岗位间的协同配合。这个岗位对于一个人的这种应急反应能力，或者是要求他非常的理性，工作强度确实是挺大的。 怎么理解这个工作量大，大到什么程度？ 其实原来曾经有过这种996的说法，大家觉得是在加班。我们的工作一般可能是要到707或者是727的这种，就是你从早上到晚上，然后一周可能是6天到7天都是在进行这个任务准备的工作，到任务实施的期间就是属于全时的24小时在值班。当然我们也是有换班的，就需要你在值班的这一段时间里要保持精神和精力的高度集中。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林海，我是北京。叶河，我是北京。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这是鲍硕在调度过程中最常说的一句口令，也相当于是他在调度岗位上的代码。说起第一次发口令的经历，当时还让他有一些挫败感。 当时是嫦娥四号遥操作控制，就是控制月球车玉兔二号在月背行走的过程。突然我师父跟我说，下一句你来喊一下。我当时心里一紧，但是整个过程其实我还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觉得那就小女生好听一点，然后让大家去把这件事情执行了就好了。然后开开麦克风之后，可能比较嗲的一句话，然后就出去了。当时厅里就瞬间就安静了。我当时其实先开始脑子是一片空白的，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没有人去回答我。因为正常的话，你说一句话，然后相应的点号要给你答明白，或者是给你一个及时的反馈，然后我后来还有私下里问我师父，他说你没有错，就是可能那个声音得再训练一下。 后来你自己就私底下也去练声？ 对。 具体做什么呢？ 就首先是多听听一听那个前辈们都是怎么去发声的，也会有前辈去指点我一下，就是可能不是直接用嗓子出来这种声音，要用胸腔的声音。然后还会趁就是厅里没有任务没有人的时候，开开练很低沉的那种，试一下到底这个声音怎么能让它通过这个扩声出来会更加的符合任务的状态。 除了熟练掌握相关知识，向前辈请教经验，鲍硕在体能上也有意锻炼自己。 因为在周围同事调度都是男生，那男生天然就会比女生的体力会好一些，然后我也不想在这个方面落于别人这种，所以会专门的去练一下这些跑步呀体能呀这些。 不光健身锻炼，鲍硕还在任务前一个月开始调整作息，让自己的生物钟能适应长时间在岗的过程，并给自己提要求，在嫦娥五号任务时保持在岗33个小时，在天问一号任务时最长43个小时集中精力在岗。 这个其实是一点自己的小执念，因为当时接触嫦五的时候对他有一点情结，因为觉得月面采样就是特别的难，48小时要完成那么多的工作，然后在地面演练的过程中真的是完成不了。我又不想因为这一点事情然后再去牵扯另外其他人的精力，我就想自己能不能把它搞定，然后就偷偷的，真的是偷偷的练少睡。因为我知道48小时是月面固定的时间，从降落到起飞就是固定48小时。如果能保持正常的清醒的话，应该就可以。然后 就是48小时都在调度这个岗位上，不睡觉。 对，实际那天任务执行的时候是33个小时，因为工作提前完成了。 那当时完成之后是什么感觉呢？ 当时其实完成了之后就是很踏实，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把一个干干净净的状态交给我的同伴，然后让他们继续去完成后面的工作。 身体上呢？ 身体上没有太大感觉，因为我真的提前一个月开始练少睡，然后开始是困，困完之后就想一些办法让自己不困。 比方说什么办法呢？ 就是有没有试过拿凉水浇这个手腕，会让你就是短时间内会比较清醒，然后再困了的话就喝水。其实我感觉我的身体还是蛮给力的。也有更久不睡觉，但是这不是什么好事，这纯属个人的执念，然后大家还会为你担心，我觉得这样其实挺不好的。 父母都知道吗？ 不知道，这个不能让他们知道。有一次回家的时候正好赶上我妈妈的同学把我长时间不睡觉的那个链接发给她了。好巧不巧的，那会儿我妈妈的手机在我手里，然后她让我帮她去调一个设置，我看到啪我就给删了。然后我妈好像是瞄到了，然后她说你在删我什么，我说没有，然后她又让她同学给她发了一遍，然后就被她看到了。她每次见到我就一种很心疼的眼神看着我，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没什么，就是我觉得人这一辈子肯定有很多事情是你就是想为之付出的，就是你不会想后果或者是什么，此时此刻我就想全情的为他付出。 鲍硕说希望自己未来还能多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力量。 有幸能够来到这儿工作， 觉得又很神圣又很光荣，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到更多的这种任务当中，学习了解更多，想为这份事业再尽一份力。 这一天我开始要往心痛，发现心并不远，梦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节目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编辑赵一阳、康立波、程强、李玲，主持人孙畅、李瑞，感谢各位的收听。想了解更多新闻节目热点，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您将听到由超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你是这样风雨兼程，你和百姓同心同行，就像树木扎根大地，就像种子和泥土相依，风里雨里行成壮丽，千里万里阳光在心里，我的梦想照耀前方，你的信仰点燃勇气，我们一起奋进竭力，让我们一起播种希望，耕耘土地。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